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午餐随便用方便食品打发你的粗心，身体都知道。荤素搭配，照顾好自己。中午12点用餐时间到，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 东风雪铁龙 C6 全息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各位收听 News Update。 各位好，我是文超，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17年国际乒联卡塔尔公开赛结束了正赛第一轮的比赛，张继科在男双第一轮出局之后，男单首轮4-1击败了葡萄牙的阿波罗尼亚，顺利过关。我国男队六名球员男单第一轮都各自战胜了对手，而女队首轮单打表现的则是喜忧参半。最新被选出的副队长武阳以3-4不敌波兰球员娜塔莉·帕蒂卡，而顾玉婷、王曼玉则分别淘汰了各自对手过关。2017年超级杯将于明天在重庆正式打响，对阵双方的是广州恒大队和江苏苏宁队，这也是两队连续第二年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交手。此前两队曾经两次在超级杯赛当中交手，各自夺取了一座冠军奖杯。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赵明剑正式转会到河北华夏幸福，他是鲁能新赛季一线队转出的第二名国内球员。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昨天呢进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花样滑冰项目的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在当天下午进行的冰舞短舞蹈比赛当中，夺冠热门我国组合王诗玥、柳馨予得到了66.02分，排在第一位，这个成绩也创造了他们在短舞蹈项目上的最高纪录。2017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迪拜超五赛昨天呢在展开了女单1/4决赛的较量，打进生涯最高级别女单8强的我国选手王强没有能够再进一步，以0-2输给了去年美网8强萨瓦斯托娃，无缘女单的4强。在经过近2个月的票选之后，中国排球联赛全明星赛的首发阵容日前呢最终确定了，国家女排的队长惠若琪不出意外得到了最多的选票，同时北汽男女排的5位战将呢也是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全明星的正赛将于本周日26号在深圳上演。北京时间今天，总奖金额为640万美金的高尔夫美巡赛本田精英赛在佛罗里达结束了首轮的比赛，卫斯理·布莱恩和科迪·布莱恩特首杆都交出了64杆，以负6杆的成绩并列领先。好了，用音乐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文超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在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关爱母婴健康补钙专家美国迪巧邀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气象报告现在播报，北京晴，11到-2度，天津晴，11到-1度，上海多云，9到-2度，重庆阴，10到-6度。 丽江小雨17到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32到23度，玉溪多云转小雨21到8度，曲靖小雨13到6度，岳阳多云10到6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2到5度，永州小雨6到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20，天津70，上海64，重庆16，丽江14，西双版纳77，玉溪48，曲靖24，岳阳21，张家界48，永州43。 孩子的成长是妈妈最关心的事情，经常添加虾皮、海带、紫菜等富含钙质的食物，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为孩子开启健康坚实基础。补钙专家美国迪巧和您一起关注天气，关爱健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Come on， 跟我唱好音乐，好基因，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耶、yeah!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北京时间12:07，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炼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哎，周五好，各位好，我是徐曼。 哎，到了星期五了，这就是马上要进入到双休日的节奏了哈。 是的， 这个跳板非常的开心，星期五大家都非常的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嘛。但当然今天周五呢也是为各位准备好了每周五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固定的环节，也就是每周一次的金榜大来宾。今天本周呢请到了这个大来宾呢是已经在我们的微博间 standby 哈， 嗯， 朱竹爱四叶草。待会儿呢会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来跟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自己全新的音乐以及现在的状态。 是的， 嗯，那今天我们第一小时首先跟各位分享的是来自369期也是本周为各位揭晓的榜单 Top 20， 从第二十名到第一位的20首歌的排序，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20。本周的第二十位的歌是来自容祖儿带来的《第100个》，我上榜2周，上周第8，本周第20位。 Number 19。 19位的作品进榜2周的时间，徐佳莹《旭日救星》。 Number 18。 本周第18位的歌呢是来自杨乃文带来《推开世界的门》，上榜有6周时间喽。 Number 17， 进榜4周，上周16，本周17位魏晨的歌《旅程》。 Number 16， 本周16位的歌上榜是4周时间，上周第20名，本周第16位是来自辛晓琪带来的《My Dear You》。 Number 15， 新歌上榜第1周，郑秀文的作品《理智与感情》。 我的理智，我的感情，全都。 Number 14， 14位的歌呢是来自郁可唯带来的《寂寞更深》。 Number 13， 大爷们专辑收录信的作品《唱不完的副歌》。 Number 12， 本周的第12位的歌是来自于上榜4周时间张志成的《我爱的人不爱我》。 Number 11。 进榜2周，上周17，本周11位，王野的声音，亲爱的。 Number 10， 前十名了。本周第10位的歌是来自于宋炳洋带来《成都成都》。 Number nine. 继续向上看第九位的作品，来自佳佳《爱人的自我修养》。 Number eight. 本周第八位的歌是来自 Uriah 徐凯带来这首歌《一百件重要的事情》。 Number seven. 继续向上看第七位，这个深情的声音，周兴哲《爱在身边》。 Number six. 本周第六位是新歌上榜排名在最高位，是动力火车《迷汤》。 Number five， 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的合作《干了干了》。 Number four， 本周第四位的歌上榜是两周时间，上周第十四名，本周上升十个位次，郭靖《分手看看》。 Number three， 曾经冠军歌本周第三位，李玟的作品《十八》。 Number two。 本周的亚军是 Kenzie 吴克群带来的《孤独是会上瘾的》。 Number one， 空降冠军位置的一首作品，本周的冠军歌赵雷《成都》。 是的，恭喜啊赵雷吧！这首歌呢也是作为这个本周空降到冠军的一首歌，来自赵雷带来的《成都》。很多人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当中听过这首歌，听过无数遍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以榜单冠军第一位的身份，再次为各位展示一下赵雷的唱功。成都，待会儿有请朱主爱、四叶草。 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好的音乐。 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一洛杉矶 及加拿大中文电台 的马来西亚 来自台北一泽份联播 的旧金山青岛中文间。 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桥本蜜莲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莲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徐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马上要请出今天的金榜大来宾，这就是朱主爱四叶草。 哎，是的，那今天欢迎各位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金榜大来宾的环节。 金榜大来宾， 欢迎今天我们的金榜大来宾朱主爱四叶草。Hello， 你好。稍等啊，再来一遍。Hello， 你好，朱主爱四叶草。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主爱四叶草。 欢迎啊，这很多人都说，哎，朱主爱四叶草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进入到采访环节当中了。哇，好棒啊，嗯，好想你哦。啊，最出名的一首歌也是让很多人爱的死去活来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好想你》哈。同时呢，它就是朱主爱四叶草的成名曲和代表作之一啊。嗯、那今天呢，请到朱主爱四叶草是带来着全新的一个不一样的宣传的内容。首先恭喜一下，就当时。因为本周其实你在外面听到我节目的时候没有报到你的名字在榜单当中，嗯，但是呢那首冷冷的圣诞节哈，在两星期之前是在榜单上有排序的，只是当时可能你的这个时间原因没有来上节目而已啊。 哦，谢谢。 不过现在不要哭啊，不要流泪啊。 没有，一直在笑。 来，今天呢也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听过朱主爱四叶草是谁，好吗？ 对，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女生，然后我叫朱主爱，你也可以叫我四叶草。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从网络上发迹的，那时候第一次出道歌曲叫马来西亚扎波，对，然后大家可能透过好想你，然后还有音乐节目啊，盖世英雄认识我的。对，然后就这样从房间里弹唱的自然走上了小小舞台，然后慢慢的来到了内地，然后现在北京。 耶、yeah. ！ 我觉得可能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会有点遗憾的是，因为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朱主爱对面聊天，因为他从头到一直在笑。 他真的很 nice， 应该是呢， 真的非常好，而且整个就是状态也是从那个漫画当中走出来的，皮肤白皙，然后那个状态非常积极阳光，嗯，然后可爱的一个女生哈， 哎呦喂啊，飞起来了我，哎呀， 上天了呢，是不是？朱主爱呢？而且年纪很小，对，年纪很小，他是今年才20岁吧， 19，生日还没到， 19， 对， 19岁，天哪，又给 好了，我先走了，嗯。 哎，别，40在那留下来。我说的是我啊，我说的是我。好了，刚刚已经说到朱主爱四叶草的第一首成名曲呢，在网络上发迹的是马来西亚女 Jabo 啊， 对 ，Jabo，这个Jabo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台湾他们是叫这个闽南语，然后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叫福建话，嗯，然后就是有很相似。而Jabo的意思呢就是叫就是女孩的意思，嗯，女生女孩的意思，对。 其实唱到的其实也是朱主爱自己的一个本人的身份，是不是？ 对，这首歌曲是关于我自己这个出道的一个故事。那时候都认为我是韩国人妆容之类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或者是说我整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澄清自己的身份，然后告诉大家，哎，马来西亚女生也可以长这样子，然后很自豪的告诉大家我来自的地方，然后还有我各种语言的文化。 哎，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你有点像韩国的女生哈。 真的吗？ 那家乡人有没有会说，比如说家里人就在吉隆坡啊或者怎么样，可能会说，哎，朱主爱你怎么长得有点像韩国人，爸爸有没有点着急？ 这我就要问问了， 爸爸 要回去问你们了。 在97年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去过首尔？没有没有，乱来乱来了。其实呢，我想说，见过朱主爱的人都会说她真的很像，就是大家呈现出来的照片当中以及视频当中的一模一样的感觉，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真的， 谢谢，谢谢。 先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 好， 马来西亚加布。 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别再说看萨哈米达什么，我是马来西亚的扎波。 感谢你每天每天每天每夜的 follow， 虽然你每天每天每天每夜在说我，我的脸我的鼻子下巴眼睛我的酒窝全都是假的假的包括耳朵，求你欧巴欧巴欧巴欧巴别烦我，都已经说了说了说了不能再连络，你问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别再问我，韩剧里都是假的别看太多，我明白 kimchi kimchi 好吃哟，但我比较爱甜的 carrot， 我只会昂摩华语马来哟，请别再说 me from 韩国，我是 Malaysia 的 Jabo， 我的名字叫谢桥，안녕하세요。 这首歌呢，其实听得出来还是有点小小的那种自嘲，或者小小自黑的感觉哈。 对。 但你要知道，自黑的人一般都可以活很久。 祝您长寿。是怎样？不过这首歌里面非常俏皮，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有趣的元素，例如最后还说了韩语，中间还用了这个可能大家熟悉的韩国英语的一些元素。 对，还有它总共有五种语言。 嗯。 对，马来语啊，英语啊，华语，然后福建话，然后还有就是韩语。 嗯。 哦。 对。 厉害厉害了，这哎，你平时如果真的正常交流的话，是可以要三种语言可以同时使用的，对不对？ 对，因为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很多种族不同文化的一个国家，然后大家都很和谐，然后就你我会用你的语言，你也会用我的语言，对，然后大家都分享食物，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来到马来西亚也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然后好像文化语言呢，我们都会混着用。 是是是， 对， 我在看着朱主任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说这个话也笑？ 因为我觉得 特别可爱。 小的时候是不是家里面就会说你自己本来长了一张小笑脸？ 嗯，笑脸， 就不知道。 很好，很好，真的很好，一直都是很好的，就是这种状态会让很多人会喜欢你， 就开心就会这样子， 会嘴角向扬这样子，嗯、对不对？嗯、小心法律有没有很深哦？ 没有， 没有， 已经有了感觉，因为我都跟朋友说，我在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跟我说笑话， 哦， 因为我一笑起来会眯着眼睛，就很危险。 哦、这个有点意思啊，但蜘蛛爱的眼睛很大。很大了，很大了。 化妆的，这个眼睛其实蛮小的。 没了。接下来一首歌呢，就应该是播放的，让很多人认识朱主爱，知道他就有别称叫四叶草，让很多人开始喜欢你，也、开始翻唱你的歌曲。内地有很多女生呢，在唱《好想你》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在宿舍当中， 哦、 然后完 成。对对对，我看 你看过很多这样 很多 视频， 很多。 包括去年的在某卫视，因为也是在海选这种快乐女生、超级女生， 哦，我知道也是有好想你的， 有很多唱好想你的这种选手哈。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特别开心？ 其实是非常非常惊讶，因为那时候这首歌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心情，然后就是想要呼吁大家，哎，有想念的人，那么就不要就是扭扭捏捏，大声的说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没有想到，哎，发布的时候得到很多人的喜欢，重点是那个翻唱的量真的还蛮大的，开始是重大的网名，就是然后在微博，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影片的 app 都有那个 hashtag， 就是好想你翻唱这样，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后来直到有艺人翻唱，那我就真的是超级惊讶了。对啊，第一个是 TFBOYS。 哦，你看看 对吗？真的 第一个看到的是 TFBOYS。 点评一下，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超可爱的，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太就对小粉丝，对小粉丝，然后就在心里呐喊，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工作，然后说不能喊，只好在心里歇斯底里的喊啊。 喜欢谁更多一些？三个人选一个的话， 不行，这样子不行，你别整我。 没了没了，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首《好想你》，因为这首歌里唱了有55次，对不对？ 对对对对， 55次《好想你》。 嗯， 歌词是自己来完成的吗？ 其实这首歌是名字的黄名字的， 黄名字 我的师傅的词跟曲。 OK， 对，这样有才。 很有意思，然后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我好想你三个字，然后演绎出和变换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节奏和心情哈。 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它有趣的地方是它真的很极端，它简单它就真的很简单很简单，然后甚至词你感觉它好像没有在用心，可是 就是确实没有人这样子去写一首词，就一直在重复、 啊、对，感觉师父有点懒懒的样子，是不是？ 对，可是却又突然觉得哎，很特别，很新颖、啊、 是， 对，然后那时候拿到 demo 的时候其实很开心，因为他就说哎，这首歌曲可以说是他的宝贝。 这首歌在唱的时候现场应该不会忘词吧？ 忘词我就该打了，真的，这个都没什么几个词我还忘。 来吧，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啊，原版来自猪猪爱带来的、嗯、你来说这三个字好不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 好想你。 Yes，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边西边好想你，好想你。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别西别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别西别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多可爱的一种感觉哈、啊！好想你，来自猪猪爱哈、啊，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金榜大来宾猪猪爱，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猪猪爱。 哎，欢迎啊！刚刚那首歌《我好想你》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可以背着唱下来哈、啊，虽然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哈、啊，但是能够唱得出来那种俏皮的感觉的第一人，可能还真的是你了哈。 嗯、谢谢。 平时说话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应该不是，应该是最自然的状态了吧？ 哇，哎，挺轻松的， 挺轻松的哈。 对啊，因为我刚睡醒不久，然后是第一个通告，然后 是不是 就懒洋洋的，不好意思， 没有、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那边有一个床啊，可以， 好好好， 随时躺下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更酷啊，叫《伸出援手》。嗯， 嗯对， 是唱机器猫吗？ 对，这首歌也是我的词曲创作，然后那时候是为了庆祝100啊、那个小叮当100周年， 是是是， 然后就特地为他们写了这首歌曲，然后就是关于梦想，小学梦想的歌，嗯、然后。嗯，因为我很喜欢哆啦 A 梦，从小，然后就觉得说，哎，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的状态，然后不怕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感觉， uh-huh. 然后想写进去，然后到过后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就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嗯， 哎，你按照你的年纪，应该没怎么看过哆啦 A 梦吧？ 有 吗？ 哆啦 A 梦好多年了， 很久，现在还有人在看。 从我出生到现在都有，然后到因为我姐到了10年。从他出生到现在都有哎，所以已经很久很久了。 很久，我们也是小时候看着他长大的， 对啊， 对啊，真的、嗯， 到现在还在播哎。 还有吗？ 还有，嗯， 你现在能还记起来一个情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某一个他设计的小发明，你自己最喜欢的，除了竹蜻蜓之外哈、嗯， 那个任意门啊，记忆面包啊， 记忆面包， 哦、我刚刚说 还有缩小灯，嗯，很多好多。 哇塞，真是 歌词里都有。

大家好，我是哈林于晨庆，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北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你好，我是许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金榜大来宾朱主爱四叶草。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主爱。 哎，欢迎， 欢迎。 刚刚呢，很多的朋友也其实也在听过他这么多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也不由得想问一下，就是朱主爱到底多大岁数哈？百度上有 十九，对，生日还没到十九， 太年轻了。然后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以高中生毕业的身份就出道做了艺人， 对， 对吧？ 对。 然后自己第一次把自己的视频传到网络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记得自己有多大吗？ 那时候我从14、15岁开始弹吉他，自学在网络上，然后就发布影片，然后就是慢慢的累积那个粉丝，对。 等于说影片有发了有十几条吗？因为确实我没有看过这么多影片哈。 有30-40多，50多条 哈。 对， 那也应该有累积了有差不多1年2年的时间。有吧哈。 有。 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其实想跟很多现在也想成名也想做艺人的朋友们说一下，就是朱主爱四叶草它的过程呢并不是说一夜爆红，而是厚积薄发的。 对啊， 不要以为说这首歌那么容易就可以让他来唱而一唱就唱红了，而是因为在之前有经过很多的练习，然后经过很多的这样一些总结思考，然后再加上才能够遇到这样很好的机会再唱到自己喜欢的歌曲，还能呈现得很漂亮。 谢谢。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了伸出援手哈，就是朱主爱，你觉得你在什么时候就那种创作的欲望最旺盛，觉得我真的我要写歌了，我用音乐来表达？ 我觉得灵感通常是来自生活吧，就是你无时无刻遇到的事情，然后好像好几次我都是在飞机上啊，因为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就飞来飞去的， 是， 然后坐很多交通工具，车子的时候，在坐车的塞车的时候，堵车的时候呢，就会想，有时候也突然间来个一个旋律，然后那时候我就会立刻记下来，或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事情，或者是从朋友口中听见他们的故事，或是别人的故事，那么我就会记起来，或者有时候从网络上一些文章都会变成灵感，对啊，所以就 OK， 其实一是借由，二呢就是利用很多的零碎的碎片时间哈，因为我觉得做艺人很难的，对吧？因为朱主爱其实用他这样的身，就是自己的这种经验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看封闭的空间很多，然后呢，需要把自己关起来的时间也比较久一些，也不可能每次都暴露在外面，然后跟大家一块去玩，可能失去了很多娱乐聚会或者是聊天的时间。 这现在一定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像很多人，如果你真的有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的坐飞机的时间，如果你用来玩Pad， 如果你用来玩什么游戏，玩看电子产品，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一些时间。真的把这些零星的碎片的时间真的都聚集在一起了。 不，我也蛮宅的啦，我本身对不常出门，所以没事的时候都会在家就一直写歌，有灵感没灵感的时候都写，因为还是需要练习的。对啊，所以当然有灵感来的时候就会记下来。然后这首歌曲 It's a long day， 就是我在飞机上写出来的。那个摇摇晃晃感觉坐飞机很漫长，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灵感呢放在恋爱的感觉中啊，就是这种很感觉一天一个小时很长的感觉。所以想说喜欢一个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一年如隔三秋啊。所以就用夸张或者是俏皮的方式去写这首歌曲。 文超他提恋爱了，一会儿你要跟他聊这话题吗？ 肯定要聊的。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说错话了， 没有，说的特别。 It's a long day, it's a cool topic. 如果不是注定，又会是什么？难道其实一分之一是巧合？如果不是你，如果不是我，就不会有违反定律的感动。一下想太多，一下想不通，哎呦快发疯。 It's a long day, it's a bad day, 你不在的一天就像是3年。 It's a long day, it's a nightmare, 想你想的 是来自朱主爱带来一首歌 It's a long day。 哎，你不说还真不知道，这样的感觉还真有点像恋爱的感觉了哈。真是哈。那么欢迎一下今天的金榜大来宾朱主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主爱，谢谢草。 好，欢迎啊。哎，其实我觉得男生也挺喜欢就是女孩子说话声音这种嗲嗲的感觉的，因为很多男生都特别跟我说今天你采访的这个艺人呢是我特别爱的一个人哈。 可我平时说话其实还好哎。 真的吗？ 会你听会觉得吗？ 会觉得 真的假的？ 有会有会，真的不是因为可能在很多的因为朱主爱现在一直都在台北，然后训练和发展，包括公司也在那边嘛哈，所以大部分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所谓我们的宝岛腔调，会有这样、 哦、 对会嗲嗲的嘛哈。你因为平时生活在内地的朋友， 我一直觉得我讲话很粗鲁。 真的吗？ 你误会自己好多年。 是， 没有没有粗鲁了，粗鲁嘛呀，对不对？没有，那是生气了。所以19岁的年纪，应该有过两段。 两段什么？你跟我说清楚。 两段啥？ 两段就是旅行的经历吧。 当然，天天在旅行呢。 每段旅行当中会遇到一些 什么？你怎么这么心慈手软了？ 也是也是，第一个 因为我在瞪着他，没有啦。 第一个个子有多高？有点高吗？ 什么个子？你不是说旅行吗？ 不逼人家了哈，太坏了。不过下面一首歌《冷冷的圣诞节》，嗯，每次我们在播这歌名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们的舌头会有点问题、啊、真的是冷冷的圣诞节、啊、 没错。 嗯，这个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这首歌。 嗯，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我前年在发好想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写的，是个冬天，然后刚好我在台湾发片、然后因为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如夏嘛， 对， 很热，然后第一次其实在外面过节过年，然后都是夏冷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不习惯。然后那时候第一次离乡背井到外地打拼，其实蛮辛苦的。然后那时候还有歌词里有说到，就是靠吃便当，三菜一汤浓缩成便当盒，然后都是靠吃泡面啊什么的来过日子。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想到这首歌可以写给游子们的心情、okay. 就是在外地打工啊，或者是留学很久没有办法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回家，我觉得说冷冷的圣诞节还是要送给你们这首歌曲，让你们感觉暖暖的。对， 那我们感受一下好不 好？虽然已经到了春天了，但是还有乍暖还寒的感觉哈， 还是有冬天的感觉。 是冷冷的圣诞节。 鸡腿怎么熟了，撒在一汤浓缩成便当盒，烧了比啰嗦叮咛的快乐，不知不觉我学会洗碗了。圣诞老公公若来敲门，奖品任何糖果都别送了，借我鲁道夫雪橇就够了，带我回到热热的 Christmas。想在外思念着某某某 Merry Merry Christmas， 网上再多的祝贺不如回到家的温暖。 Merry Merry Christmas。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大家好，我是大鹏，这次特别荣幸能够给《欢乐好声音》当中的岳伯乐配音，我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岳伯乐是一个剧场的经理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也是一个面对困难的时候不退缩的人啊！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也从中呢得到了欢乐和感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角色，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欢乐好声音》，就在2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不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两小时酷炫的电波穿梭，最新最流行的全球热歌放送。 Stay tuned with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at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 你好，我是徐曼。 听到一首歌来自猪猪爱带来的 3, 2, 1, Go， 那先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首歌，待会我们的有请今天的金榜大来宾猪猪爱四叶草。 方向虽然偶尔会沮丧，偶尔感到迷惘，但我不曾松懈怠慢，左边有人调侃，右边有人紧张，都要我快点投降。你试图将我推翻，笑我是打工党，我依然坚定望着前方。爸妈巴托巴托，就让我去飞翔，一定会努力会坚强。快说干巴得哟，要你为我鼓掌，你的微笑是最大的力量。 特别励志的一首歌 3, 2, 1, Go， 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金榜大来宾猪猪爱。 欢迎， 大家好，我是猪猪爱四叶草。 哎啊， 欢迎你，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3, 2, 1, Go。 刚刚我们在这个歌曲播放的间歇呢，也是想问问看，说有没有尝试一些影视剧的角色？猪猪爱告诉我们说是有的。 这首歌其实是我去年在新加坡主演的一部校园青春励志和热血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对啊，推出完工，就是它歌词也非常的正能量， 是 鼓励大家就是往梦想的路程前进，然后坚持不要放弃。 还挺像你平时生活当中自己的哈。哎，你在里边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是一个 公主， 蛮傲娇的，蛮对 小公主， 甚至真的有一点傲娇的，有一点公主病的一个学生女生。 大家都喜欢你，但是你不会理任何的男生，对不对？ 对，然后就是女生都讨厌我， 女生讨厌你， 对 不对？ 对对 对， 然后可是我很有才华，很会在网络上做那点东西，可能是他们找我也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那时候 有这个经历， 有曝光这样子。可是我真的不会公主病，对，然后我就要演成很傲娇的一位女生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其实是 三个不同两个男主角跟我就是三个不同个性的人，然后透过一个兴趣 cosplay， 嗯， 就是那个角色扮演， 是， 对，然后就怎么去克服自己的障碍跟困难，然后大家慢慢的改变，变成最好的这一世最好的朋友。 哦，到电影结束的时候，你的公主病治好了。 嗯，对，然后其实是你知道通常这种公主病就来自非常有钱人的家庭，然后父母没有什么那个照顾她的感受的那种，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很可，其实是内心很可怜很脆弱的一个小女生。 是，哇， 对， 而且诠释起来还挺难的哈。 嗯， 我们挺期待到时候各位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哈。 嗯， 可能会看得到来自朱朱爱饰演的一个角色。 嗯， 各位可以看得到她在一个角色当中感觉是什么样的，建议不要看了，因为她生活当中确实跟那个公主病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到底是看还是不看？ 别看别看。 不过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就是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因为聊得也非常的开心，我们都非常的轻松很放松。 是， 这也像朱主爱很多的作品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就是很少的事情它可以写成一首欢乐的或者跳跃的轻松的歌。 嗯哼， 希望以后你的生活状态也是这样。 谢谢。 所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不要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安排？ 嗯，等接着礼拜我就是来北京，然后就出席了美拍的活动，也是为他们写了一首歌曲主题曲，叫做《小清新》。 小清新。 对，然后，然后还有就是，也在为我自己的专辑做准备了。 OK， 希望今年能够跟大家见面，然后再来跟大家宣传见面这样。 没问题。 嗯， 这张专辑会是一个十首歌的。 对。 哇，全专辑哈，全十首歌的专辑。很期待哦， 谢谢， 加油，那保持健身的好习惯好不好？ 好好好 好好好，还是美拍吧。 好好 好吧，最后一首歌在一起，来自朱朱爱四叶草。 谢谢四叶草， 谢 谢， 拜拜 喽。 大的困难都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下定决心要好好在一起。谁说黑河只有冬季，谁说吐鲁番没有雨，别把你的硬道理套在对方柔软的心。冷山水清澈又明净，像我的心一样透明，好好吸收乖乖珍惜，甜甜蜜蜜走下去。钻牛角尖要小心，牛角都不太长眼睛，爱我就该爱到彻底，别乱七八糟开口闭口只会胡言乱语。 华语乐坛领先指标，京都念慈庵与你动听音乐一起听。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现场观看比赛，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拍照， 我要离运动员近一点， 我要喊。 许多要求注意力集中的比赛项目，选手容易受到闪光的影响，所以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为了运动员的发挥和观众的安全，很多项目设有禁区，观众不能进入禁区。 哎呦！ 在比赛项目的发球发令期间，观众应保持安静，因为噪音可能导致选手误判指令，发挥失常。等运动员们完成了精彩的比赛，再为他们欢呼吧。这些观赛礼仪你记住了吗？好，去现场享受体育比赛的激情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我听说让快乐翻倍的方法就是把你的快乐分享给其他人。下午一点和好朋友好好的聊个够吧，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90.0，呼和浩特99.1，太原89.3，福州92.6，杭州103.2，广州87.4。 上海107.7。 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徐曼。尚雯婕昨天带着新专辑 Black and Gold 黑金在北京宣传，她就新专辑和旗下最新签约的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接受了音乐之声记者一心的专访。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尚雯婕。 尚老板，最近这个公司黑金应该是备受关注，因为这个迪玛希在歌手上表现特别出色哈。那一开始是为什么想要签这样一个技术偏美声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歌手呢？ 迪玛希他唱歌的习惯确实有很多是有点偏古典的，但是就其实因为他本身一个声带条件，我自觉得是非常优越的一个声带条件，他的超高音，他的泛音，还有包括他很多的技巧，就他的东西虽然说有古典的一些沾边儿，但是大部分的还是在流行歌的范围内的，而且我也觉得他音乐的悟性非常强，其实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歌手。 那作为这个歌手舞台的老将哈，这次他去参赛有没有给他一些建议？ 毕竟他是个外国人，他对于中国的电视节目不太熟悉，所以我要跟他介绍歌手在中国的一个历史，这个节目它是关于什么的，然后呢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节目，然后你必须要非常认真去准备去对待。 那在这个选歌方面有跟他提供一些建议吗？ 选歌我也给过他一些建议，因为有一个巧合，就是迪玛希他很喜欢的一个偶像也是我的偶像，就是比利时歌手拉哈·范比昂，他其实选的歌里面他就会喜欢就他那些音乐，拉哈·范比昂的音乐跟我的重叠性还挺大的，但是我们可能会从这个市场的角度去给他分析什么样的歌曲更适合参加这样的一个电视歌唱的比赛。 听说就是今年内会给他出一张专辑是吗？现在这专辑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唱片是肯定会出，但是因为现在都在比赛，在比赛期间的话强度太高了，没有任何的富裕时间去准备别的。 回归到歌手身份，今年还是主要是在宣传新专辑黑金哈。上次采访你的时候你提到是这次和以前的有一个突破，就是比以前多了一种明亮的金属的质感，能不能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一直是喜欢做电子的，但是之前的音乐呢相对讲述的可能是比较它的色调，音乐的色调是比较偏暗的，然后从2013年到2016年的这一张，尤其2016年的这一张，它色彩开始变得明亮，甚至于变得轻快。这张里面有一首歌叫黑金，其实唱片的同名的，讲述的就是所有人他都要经历一个从黑色到闪闪发光的一个过程，从黑到金算是一个人一辈子当中可能需要经历的一件东西。 音乐之声记者一心北京报道。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下面一起了解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2度；天津晴，11到-1度；上海多云，9到-2度；重庆阴，10到-6度；丽江小雨，17到-4度；西双版纳多云转晴，32到-13度；玉溪多云转小雨，21到-8度；曲靖小雨，13到-6度；岳阳多云，10到-6度；张家界阴转多云，12到-5度；永州小雨，6到-3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20，天津70，上海64，重庆16，丽江14，玉溪48，曲靖24，岳阳21，张家界48。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可为全新专辑0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唱。好音乐，好知音，好自然，好动听。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耶、yeah!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Stay tuned for more hot music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收听由乔的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今天第二小时，你好，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的我们的星期五第二小时。刚刚在第一小时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在直播间当中啊，采访了一下朱主爱四叶草，这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女生，然后今天带了自己的全新的单曲专辑来和我分享，冷冷的圣诞节哈。 嗯，重点呢，19岁，跟大家聊完天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是快退休了吧。 就是真的有时候面对比较年轻的艺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里放的稍微的老成了一些， 哦， 有时候过于稍微有点太老了，就那不至于啊，但是我们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很年轻很有热血的，然后同时也是热爱音乐的一个女生，带来自己的一个音乐上的一个创作的其中的一部哈， 是朝气和青春在上个小时应该洋溢到各位面前了。那这个小时呢，马上进入到每周第二小时的固定环节， 生活有聊吗？更年轻， 大事小事聊的都是新鲜事， 快歌慢歌听的都是你我的歌。Music Radio， 生活有聊吗？ 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有聊吗？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有点意思了。这个说到年轻的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并不年轻啊。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这些年来啊，你一直坚持下来的一些好习惯啊。当然这个好习惯是我们非常期望大家去说的，也可以说一些比较一般的习惯啊。坚持了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因为人们说坚持做10年，或者这比较长嘛，坚持做5年，你可以都可以变成这个领域当中一个不错的专家型的学者。 是有这样一些的这定律， 对， 就说明了坚持做一件事情，从量变到质变积累是有一定时间的这个要求的。 没错， 当你真正坚持做一件事情，不管是最开始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当时间到达一定的这个程度，一定的这个达标线之后，你会在这方面变得非常的擅长，变得专家。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各位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可能你做了一件某一件事情，就坚持做下来的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你形成了什么样的好习惯？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坏习惯也无所谓，好不好？也告诉我一下他们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在微博可以搜索 DJ Kevin 文超留言给我们 K E V I N 文。英文的文，法文的文，超级的超， 是 超好的超， 超好，超 超过的 超级 超过的超， 对，好了，搜索 DJ Kevin 文超，或者搜索 DJ 文超就可以哈，就可以找到了哈。别再文昌了，先听下面一首歌。今天为各位准备都是一些好习惯的一些养成曲。首先这首歌呢是养成了十几年的音乐习惯的周杰伦的双截棍。 电烧电的烟问你们隔壁试过 树冠 店里面的妈妈上插的有三 哎 转角寻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印尼是空腹最擅长后金铜造就武山他的什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剑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先让巨人来送上去少林 哎 怎么该怎么该 呼吸吐纳心自在 怎么该怎么该 七成难免手心开 怎么该怎么该 来慢慢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燕周边莫奇怪 去就来 干嘛不向前一起 做高拳 用勾拳一句惹毛我的人有 危险 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 夜 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 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任督二脉 好了好听歌这首歌周杰伦双截棍 一杯我一脚踢开但是用双截棍是用双截棍，哈哈哈嘿！新武士人前进，人者无名，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哈哈哈嘿！ 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剑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 成人最喜欢双截棍，龙爪带杠，想要去河南嵩山学上用。 尤其是在之前这首歌曲刚刚开始的时候那几句配唱啊，那两个人简直就是天籁。好了，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就是周杰伦的双截棍。然后呢，这是非常早的范特西专辑当中的一首绝美的歌曲啊。 嗯，这个周杰伦当年迷之口音让很多人就是当时就觉得一拍大腿说，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么唱呢？ 可以拍其他地方吗？这个口音包括这样的一个动势哈，包括他自己当时的发音方式和咬字方式都引起了很多人的学习。当年的春晚，我相信各位如果还记忆有这个记忆的话啊，也记得当时有很多调侃这样的周杰伦双截棍这样的一些那个段子哈，很可爱，现在也被很多人铭记下来。现在双截棍成为了周杰伦一定放在家里的一个传家宝，没准可能在墙上裱了一个双截棍的一个。 那这么说，他要裱的东西太多了。 是是是， 嗯， 咱们还是裱一裱我们自己的话题吧，好不好？ 也该裱了， 各裱一只啊、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这么多年来你坚持保持下来的一个好习惯啊。做这么多事，我们看朋友的留言，哇、哦，真的是非常多啊。 是，首先这个我觉得真的全部都是好习惯。瑞凡他说写日记15年， 哇，十五年， 听广播11年， 我的天哪哈，摘抄还摘抄了16年， 为你鼓掌。 我这是真的很下本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他的功底一定特别好。 嗯， 但你留言的时候怎么写了这么几个字儿？ 就是文笔没有透露太多，但确实做的这几件事呢，因为写日记其实是你可以梳理一天，有的时候也是那个情绪表达可以最自在的一种文体。 嗯， 摘抄呢，很多人说这不是小学才做的事儿吗？ 是啊。 但其实真正的很多大家他真正最开始积累一些中文的遣词造句的这样的一些规则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那个学问也好， 没错， 都是从摘抄或者从别人或大家的文章里面找到的那些非常精髓的部分。 是是是，真的很不错，这个好习惯啊。 嗯， 我们看下面这个嘉春这位朋友好不好，他说我每天呢我也会用笔记点东西，但是我记的是记账。 哎呦， 每天都会记账，有一个小账本，对吧，然后会捣鼓的记上一笔。 嗯， 你看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你记账吗？ 没有记过。 没有，但是你欠了很多。 不过我觉得记账应该是非常心细的人才能做的事儿。 记账这就是有生活的人，他不代表说自己生活多么的抠、 当然不是， 多么的拮据或怎么样。他是生活的一种好习惯。 他希望非常仔细的把自己的收入支出全部都清晰明了的记录下来。 所谓小富在俭，大富在天嘛。 嗯，那记完了呢？ 记完之后你就记放在那儿了。 哦， 没有了。其实记完之后你可以总结一下这个流水啊，收入啊，是不是成正比啊，有没有赤字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 嗯， 我也记啊我也记 啊。 啊，这个是生活当中很好的习惯，就非常棒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啊。 好。 嗯，还有 鹿晗素蒙笔他说跳爵士舞。 哦，哎呦， 哎呀，学舞的朋友哈， 对，后面就不说了。 嗯，他说他是第一次发微博，好激动哦，一定要读哦。 第一次应该是给我们留言发微博。 是，祝文超哥哥越来越帅，大曼欧尼越来越漂亮。 Thank you， 大曼欧尼。你记住，你把曼曼说的有点肉头。 不过还是谢谢你，我觉得跳舞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因为你不常有舞台展示， 嗯， 会觉得这种爱好是坚持不长久的， 嗯， 但真正很热爱舞蹈的那些人，他们就有时间有机会就会跳， 一定。 我有个朋友，就是我跟他去 KTV， 他会都会就是跳那个 popping popping 啊， 冯正， 哇塞，中国这个街舞第一人啊，真的五加五的元老人物，哇塞，来吧，今天为了这位这个爱跳爵士舞的朋友，那我就代表大曼欧尼啊，送你一首歌，红色高跟鞋，来自蔡雅的一首歌，好吧，希望各位继续锁定， 对，继续留言给我们，说一说你这么多年养成的好习惯，在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 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树纹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 我们是 BBM， 你有你热血本能，我有我疯狂天分，摩擦上了纯真的快乐，你为我勇气沸腾，我陪你燃烧青春，荣耀十分，仅有一难得，祝我们万岁耶，祝我们万岁耶， 荷尔蒙新生团 BBM 青春无敌，我们万岁。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 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卓文萱。 感谢 Jenny 卓文萱，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 DJ Kevin 文超。 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呢很轻松，同时也是很励志的，就是这么多年来你坚持下来的一个好习惯是什么。我们看看朋友的留言，好习惯真的多于坏习惯哈。 北六向南猫他说，一天六杯水，为了健康哦。 哎，你不是差两杯啊？不是人家说过八杯水吗？ 对 呀、 啊。 哦，哎呦，广告词。 你干嘛捂住嘴？ 六杯水，其实早起啊，喝一杯水，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起来之后喝一杯，好像是温开水好一点，对吧？ 对，温水。 温开水，不要喝凉水。这样子，然后抖一抖肚子。 抖肚子， 就是你喝完水之后呢，你站定，然后稍微上一下，这样就跳跃一下，就轻轻跳跃一下，让水在这个胃中有个蠕动的感觉。 这是伪科学吧？我没有听过。 真的吗？就助动它吗？ 这是你自己个人习惯爱好吧？ 没，真的没有，也不是隔壁老大爷的，你知道吗？是真的，我看到一档节目，这个专家告诉我们的，喝一点温水，然后做一下这个体外的这样的一种物理。这个所谓的运动， 我可以明白这个效能了，就是相当于你洗杯子要涮一涮，上下逛一逛。 对对对，他说，哎，促进排宿便。 哎，好了好了，好，我们有时间再聊这个话题哈。 行行行啊，风儿 ，IZ 是吧 ？EX 啊， 差太多。风儿，对不起啊，我那是刷牙的时候啊，挤好牙膏，蘸一下水，有一样的吗？这样的朋友是吧？ 对，这是专家说过这个事儿，就是 好像 你在刷牙的时候，牙膏已经挤在了牙刷上，到底需不需要蘸一下水？后来专家是说，不要蘸水，蘸水不是特别的好。 我也听说是，这不是蘸水，特别那不对对，就是干刷嘛，就所谓的干洗啊。 对， 有待逡巡啊。好， 十一度的鱼他说早起算吗？ 早起非常好，非常好，真的特别的好。 早起是什么？ 早起就是。好多年都不见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晚班节目可能就是好久没有早起，不信你晚上问问裴冲，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现在应该刚刚起床吗？ 差不多了。 张卫 默默 他说坚持听你们的节目啊，陪着我高考那段日子，现在我研究生都要毕业了哈。这位朋友，我们在看他的微博头像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加 V 的一个用户哈，我们对于加 V 的用户和不加 V 的用户是一视同仁的。 当然， 首先我们这么说啊，但是因为他这显得比较显眼啊，也是因为同行是吧？主持人哈， 他就说你老了，因为他说是陪他高考那段日子，现在研究生都要毕业了。 你老？没有，就是一起长大。哎呀，说走心了。 来看看宋小妞的留言，她说呢，坚持十年不喝碳酸饮料，也不喝冰水，坚持每天化淡妆。 很好的习惯哈。 嗯， 这个我相信她的身体一定非常的好。 对，这个碳酸饮料确实就是，当我们是小孩孩童的时候，都觉得哟，这个喝起来又刺激又甜，但真正其实它对身体是没有太多好处的。 冰水一样， 对 吧？ 但是，欧洲人、北欧人都喝冰水。 他们没有办法，气候条件就要求他们，那个就叫做凉白开，知道吗？ 他们冬天喝冰水， 对吧？哎呀，坚持每天化淡妆也是一个对别人的一种很好的尊重的体现哈。特别好。来，我们用这样下面这首歌呢，也是为各位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很多人呢是学音乐长大的朋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歌呢是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其实想说那些练琴的同学哈，或练一些比如说手风琴啊， 干嘛？ 你啊， 我谢谢。 然后钢琴等一系列就任何的乐器的朋友都非常的辛苦。 对，就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在夏天的时候，应该是三伏天，有一次练琴，我的汗珠真的就是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落在那个琴的那个上面。 手风琴。 对，当时还以为自己在那方面会有些建树，后来也发现没有。不过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可能你不一定以后以你现在练的这个琴作为你人生的一个专业，但是它一定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兴趣上的这种陶冶， 而且能够磨砺你自己对一件事情坚持和包括一件事情执着的态度哈。 对， 挺好的。 哎， 就是辛苦你了哈。 谢谢啊。 那么感谢一下手风琴表演艺术家徐曼同学哈。 今天大家真的听到了一个假的音乐之声，来听歌吧。 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来自萧红人的歌。 我的抽屉 怎么回事，有多久没见你，浓浓爱像在叹息。我拿起了笔写了古典，第一乐章我想告诉你，我快要听不清楚，非得要想修制服，黑不拉几要断断续续，连背都翻，也都爱上你，你说分开最美丽，好我还想越想再继续， 也许你只是 首歌呢是来自萧红人带来的一首歌，叫《连贝多芬都想告诉你》，里面有非常不错的钢琴伴奏在其中穿插在里面。 是的， 相信很多学过钢琴或者学过艺术的朋友呢，尤其是学过乐器的朋友，都会有一种感受。 是，我们把这首歌呢也特别送给黑夜无害，还有北北，以及刚才还有一位 学萨克斯风的， 萨克斯风的，因为刚才这两位朋友是一个学了12年的小提琴，还有一个学了钢琴也是12年的， 真长时间啊，12年一个轮回啊，我天哪！那肯定这些两个人都已经成为大家了，信不信？我相信啊，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的。 我也相信吧。 怎么那么虚弱哈、啊？来吧，看下面的朋友的留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这么多年来你保持和坚持下来的一个好习惯，这个习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太好的，无所谓，先分享一下你一直坚持下来做的一件事情。 是跑者无疆921，跑步5年了，每周跑3-4次，每年跑3-4个马拉松， 真厉害，真厉害。因为马拉松这个项目呢，很多人都说最近不是就特别火嘛，但凡在国内有任何一场马拉松的比赛，都有很多人报名参加，以及以至于报名的这名额都需要去排队才能拿到。 对，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一窝蜂的就加入到了马拉松这个项目当中，但不代表说每一个参加到比赛当中来的人都会跑马拉松，因为跑马拉松是需要有一个耐力坚持和技术在里面的。 是的，当然， 对， 就我身边还有那种就是马拉松迷， 哎呦， 就是全世界到处跑，今天说哎我去美国跑，先坐飞机到那儿然后开始跑。有的时候其实确实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有的时候很想去参加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项目， 是， 但是这次报名就没有选上它，没有筛选成功，然后也挺沮丧的，就会说啊好遗憾这次不能跑。 跑者无疆，我们希望像这样的朋友就坚持跑，每周跑3-4次，然后真的能够跑下一个全马下来，那证明自己慢慢可以参加这样的比赛，再去参加是最好的，好不好？ 是的。来看到辣婆婆她说添加购物车删购物车， 哎呦，这位朋友挺会过日子呀。英文叫做 window shopping 哈。 是 只看不买是吧？ 有很多时候就是很多女生的那个购物车真的琳琅满目，到了100上线然后再删掉。 哎，我这购物车怎么是120？ 你是几个皇冠啊？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的购物车上限是120。 哇，你好棒哦！我100。 肯定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说，我460，我真是。 927， 16000。哎，一个购物车能放10000多件东西。 不过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哎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像得拥有，先放进去，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行吧，我这120也不够放。 你常年也是满的。 满的。 哦，心情好多。 我只看置顶的10个，真的。好了，不是好习惯了，不是好习惯啊。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吧。 他说唱着歌跳个舞，这个留言很好。 他说我看上了一个小学的前桌，看了他18年，兜兜转转的现在呢成为我老婆了。 哇、bravo， 特别棒的一感觉啊。 太好了， 就是终于到手的感觉。 这个坚持我觉得真的很好，就是那种专情， 是 你对他的那种喜欢在别人身上再也不会有。 是，你看这前桌吗，你得对他的鞋带和头发负责任。 哎呦喂， 天天浮在你的桌面上是不是？ 各种甩他的脸。来看小川叔叔，他说坚持打太极拳，腰好了，颈椎不疼了， 颈椎不疼了，气息也顺畅了。主要是人更有了一种气运。 哎呦， 打太极拳就出了气运。 嗯， 挺棒的，这也是健身一种好习惯。对于很多就是。不好意思，这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哈，就中老年人。 别这么说，满江老师也练太极拳呢。 满江大哥，我年轻的很嘛。他这种就喜欢这种反套路来的。是，就是其实对于啊中老年人来说，练打太极拳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项目，并不是说每一位中老年人都需要看到很多特别热血的健身的画面就去了健身房，去做那些有氧或无氧的这样的训练。因为体质，因为并成长的这个过程啊，是不允许太多的人去突然间加大自己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的。 因为而且他这种运动对你的那种心肺的压力不会很就不会 太极拳 不会，所以它会让你就是可以在一种就相对稳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就得到身体的提升。 好吧，我们听一首歌好不好？来 Scala Gray 带来一首歌叫做 Jump， 希望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习惯，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和坚持下来的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呢？搜索 DJ Kevin 文超，在我的新浪微博留言告诉我们，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光学乐器的，记账的，写日记的，就一票这样的朋友，好不好？看看有没有跟你

自新加坡电台一， 洛杉矶 来自加拿大中文电台， 马来西亚马 来自台北一直分联播的 旧金山青岛中文电 台。空中的全球流行音乐盛会，耳边跳动的潮流脉搏，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欢迎各位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琵琶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 DJ Kevin 文超。 你好，我是徐曼， 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励志话题，就是这么多年来你坚持保持的一个好习惯。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的习惯呢，我觉得真的有很多是需要向你们学习的哈。来依次的学习一下哈。 邓德福他说，工作之余坚持做眼保健操。 你看这个就是中学的好习惯都没有落下，这是小时候老师或学校教我们的一个最棒的一个习惯，做眼保健操，对不对？这样就可以杜绝以及就是避免近视眼。 我们好像很多人在离开学校之后，眼保健操这件事儿也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了， 完全就不可能再做了。这位朋友肯定是，哎，你戴眼镜吗？ 近视800度。 这反正夏天进入到一个很凉的地方的时候啊，起雾啊。但是呢，就算你比如像我一样戴眼镜，是近视眼的话，度数很高，或者是什么类似于就是散光，你做眼保健操对你的眼睛也有一种很好的矫正的一个状态， 对， 保持下来一定会对眼睛好的。 会放松。单调在路上，他说无论多远，开车必会系安全带。 真棒，真棒，真的特别好。现在有很多的司机可能因为觉得安全带呢，就是太多的过于束缚住自己了，开近路就不带了，恨不得就插在那边。而现在在网上不是有一种叫做安全插口的一个东西吗？知道吧？ 对， 就可以避免大家会去鸣叫，蜂鸣叫。我差点买了，真的没买。 你真的没买吗？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买了一个增长器，效果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是真的安全的好习惯。 没错，这是很好的。包括合适开车法，前段时间你听过了吗？ 没有。 现在我们是左舵的车嘛，左舵的车就要开车门的时候请用右手去开车门，这样你就可以把身体转过来看到后视镜当中范围较大的后面的这个景象，就可以知道后面有没有车前来，就避免了撞伤和撞到门上这样一些小事故。合适开车法，如果右舵的国家，比如说在其他英国啊，就是在用你的左手相反方向的手打开车门，对，能感觉到这个好处吗？ 明白了， 是这意思哈。 用左脚右脚是不行的吧？ 缠腿那种不行啊。绑一块儿，你来麻花。那不行不行。 1023 Bob 他说每天吃水果。 哦，这个回归到刚刚上小时的猪猪爱，四叶草，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刚那个小女生在做客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关麦的时候就赞扬他说你皮肤真好，他还跟我说啊上妆上妆了，但其实我能看得出来这个妆底啊就是皮肤肤质还是非常好的，因为马来西亚盛产水果。 你看的也太细了， 不好意思。我差点凑了上去呢。 而且是视线要超过我，我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就是为了躲开你的视线，让你可以直视到我们的嘉宾。 没有没有，我比较讨厌讨厌。来下面一个留言 like 平他说坚持每周踢球， 运动的好习惯哈。 还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待群询一下，酒酿圆子蛋花汤的这段留言， 他说我每天早上呢用水洗鼻孔，我坚持了很多年，我高中老师以前说这样的对身体好，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结果这事儿我就坚持了7年多，不洗一下吧感觉全身还不舒服嘞。我听说过早晨起来用热水洗鼻孔，但是是为了好像是因为比如说有霾啊和尘这样的环境的当中，会对自己的这个鼻孔当中会有可能会吸收一些比较这样的 灰尘颗粒物 、这样洗干净自己是好一点的。 我在想这一套养生方法是不是后续还要去公园里用后背撞大树呢？ 对呀、 那个也坚持下来很好。 对呀、对呀，洗鼻孔撞大树，这帮酒酿圆子蛋花汤，你告诉我贵庚今年。养生好习惯， 对，养生其实还真的是有很多可能不需要你浪费很多时间， 对， 或者需要某些器械的就能做到的事儿。 我的爸爸告诉我说用双手去摩擦鼻翼，这是对这个鼻子防过敏的一种很好的习惯。 用右手摸左鼻翼，左手摸右鼻翼吗？ 旋转五圈。你就容易倒。这是要干嘛呀？ 行，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保持很好习惯的一首歌，就是每天洗澡，坚持洗澡，当然不要浪费水的状态下哈。来自莫文蔚带来一首歌《洗澡时唱的歌》，边听边聊。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话题呢是非常有趣的，同时也是希望各位能够保持这样很好习惯的一种反思的话题，就是这么多年来你坚持下来的一个好习惯。 你其实可以在留言区里看到其他的人的一些好习惯，在微博搜索 DJ Kevin 文超，新浪微博。 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词写得那么长，管它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忙，边唱边玩，就让一切不靠谱又怎么样，谁知道那一次一泪是否夸张，别人的荡气回肠和我香港，情歌可以很简单，旋律都耳熟能详，记不住那些感叹，就一直拉拉拉到晚，心酸的浪漫把它唱得好轻狂，谁说感情要圆满，洗澡时唱的歌不放，越唱越浪，不慌不忙，边唱边忘，就让一切又怎么样，谁知道那一次一泪是否夸张，唱得感伤。 Music Radio 全球新势力， 京都念慈庵 与你一起 汇聚新势力， 致敬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庞龙，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最新的 EP 歌曲，我的哥们儿，我的好兄弟。这首歌是我在2015年冬天的时候在杭州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个时候杭州是冬天，比较冷，一个北方人呢在南方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有很多的不适应，很想念自己的。 发呆的时候，常常想起，想起烂醉如泥的倒地，和被爱打得胡言乱语，和被爱打得胡言乱语。 星光闪耀华人乐坛，新鲜好歌向你而来。京都念慈庵全球新势力，用音乐对你说故事。京都念慈庵蜜恋好歌，精彩开嗓。 是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好音乐来自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竖起耳朵，放开歌喉，与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一起，好歌边听边唱。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 嗯，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大家好，我是炎亚纶， 欢迎收听由草本蜜恋自然呵护的京都念慈庵蜜恋川贝枇杷膏冠名播出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我是徐曼。 各位好，我是 DJ Kevin 文超，为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聊吗最后一段了哈。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就是你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好习惯，说的是坚持的故事啊。朋友们的留言再来读一下吧。 实在太多了，不潇洒的不想下，他说6岁开始练篮球，到现在每周都会打一次球，算吗？ 这位我们查了一下他的底细啊，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挺棒的，坚持练习篮球，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篮球。现在球技肯定是特别棒哈。能不能灌篮了啊？是一位女生啊。 对。 能不能投三分啊？可以的，一定。加入国家不用那样打篮球很好，就是对自己身体有氧运动最棒的一种哈。来看看下面那个 冰糖妹妹，每天和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 特别能够促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爱尔兰咖啡823，04年开始每月一本中国国家地理，直到现在从未断过。 每月一本，读吗？ 读干嘛？ 读。而中国国家地理有很多很好看的这样的图片可以分享，真的很棒。 是的，来生做只猫，7年了，坚持每天看日剧练听力。我是一名日语老师。 哦，すごい。 大人故事一，弱弱的问一句，抖腿算不算？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的就别抖了啊，女的抖也不太好。老话说不说了， 大家可以查一查。不过这个抖腿可能确实不是那么的好的习惯。 对，抖腿会影响对方的，尤其是在看电影的时候，隔壁的人受不了啊，是吧 ？L U A A N， 他说不在朋友圈空间发鸡汤，还有一些无关痛痒的呻吟，绝对不发。 挺好的，做微商也不成哈。太讨厌了，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这边呢就没有办法一一细数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句话的点评方式为各位呈现出来其中的冰山一角。希望各位呢，如果你有很好的坚持这么多年的好习惯，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 DJ Kevin 文超，在这个我的第一条微博当中留言，我们会跟各位分享继续你们的这个坚持的故事。 是，好的习惯养成了之后呢，真的坚持下去，它是你人生一笔巨大的财富。 真的， 稍后我们将把直播间呢交给 DJ 卓然，今天的全金榜就到这里。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杜杜成义带来一首歌叫《坚持到底》，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为什么刚刚卡壳了呢？因为我听这首歌听进去了。这首歌实在好听。 到底是在车底还是车里？ 这个是你让我看透生命。各位听吧，坚持到底啊！希望各位保持很好的自己坚持了多年的习惯啊。13:57，那希望各位在明天锁定我们的周末版本的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乐金榜，那就再见 了，周末快乐，各位，拜拜 ，See you guys。